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拥抱时的双手，因为触碰心灵而感动，从心头穿过阴谋，变成了问候，疼过的心都看懂。清楚的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从未忘记那个最初真的我。 刻俊逸的一首《即刻出发》，我们也即刻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正式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千纯。即刻向最后一天的正午星光出发，还剩三天， 正式倒数当中啊 ！TikTok 一秒一秒的在流逝的，就是我们正午有星光的时间， 眼泪都往心里流了。 哎呀，真的，我们其实也是正在向新年迈进哈、全新的一个开始正在前方等待着我们啊，无限的光芒跟可能性都在前方。然后这边也要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吧，对，然后。最后一天我们的中午有星光结束之后，再过个两个三个小时，然后下午四点的时候会是大声喊新年好， 是，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然后包括北京音乐广播，大家都可以听到从下午四点开始的我们一次特别的节目跟转播， 会跨年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元旦的凌晨一点。 对，然后陪伴大家一起用各种新鲜的方式来去度过这样的一次跨年，会很棒。然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留守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来进行这样的一次聆听，然后到时候老白应该也会在其中的某一个板块对担任主持，然后给大家来分享， 对，他会跟大家 大家一起来倒数跨年。 没错，会特别的欢乐哈，会非常的热闹，然后希望在这样热闹的一个关口，然后有我们的所有的人的声音来陪伴大家。好，回来以后今天我们同样要跟各位来聊一聊电视机上曾经的那些热闹，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转到手机啊或者其他的观看端了。就是你曾经喜欢的再也看不到的那些综艺节目。 再也看不到是个关键点，其实一说再也看不到可能就往20年前数了，或者十几年前。当然也有些综艺前几年很火，但是突然宣布停办了，比如说歌手，比如说夏天月下，是吧。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天饭聊天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是的，我们来看一看各位都有着哪一些回忆，然后今天这些歌曲，今天这些歌手的名字能不能让你想起来曾经你看的哪一档综艺开始喜欢上的这些歌手哈。来自于毛不易，消愁。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的座上客，自以为是的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啊，清醒的人最荒唐啊。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消愁》。好，这个曾经有哪些综艺的停播 让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发愁的，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也算是一种消愁哈。来， 这边确实挺愁人的，非常六加一，幸运五十二哈。 好呀， 非常六加一， 非常六加六加七啊，非常六加一，幸运五十二。这李咏老师对不对？然后当年也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欢乐。 是， 这一档节目你还记不记得里面的一些环节？ 我只记得砸金蛋。 如果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天只报了一些名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想不太起来， 对， 或者我觉得可以再附上一些自己的记忆的点，对，因为有一些确实年代会比较久远，砸金蛋是一个， 而且我知道砸金蛋里面有一个李怡小姐是后来的超模何穗， 哦， 其实你可以考古， 砸金蛋里面有一个李怡小姐，是我同学的，女朋友， 真的， 对，然后这个后来反正就是 颇有渊源， 很也是。厉害，也曾经认识过，算是哈。怎么大家都在这上啊？不应该看车吗？怎么去车展看车模去了？ 看主持人嘛、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在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每次总是飞卡片，对吧？说完的手卡，按说咱们都自己留着， 对， 结果非要像什么当年的那些香港电影里面刷刷刷刷飞出去。 对， 我不知道这真正摄影师会不会觉得有些害怕？ 嗯， 看着镜头呢，然后突然飞过来了。如果变成3D 的会更有效果。然后同时我印象还深刻的就是那会儿有一些人会求助一下场外的观众，可能有一些答题，在打电话的时候永远都不会直接来、 啊、 就永远打电话过去以后都要先卖个关子， 嗯， 你猜我是谁 啊这里是哪哪哪，然后让你猜到对面都已经快崩溃了、 啊、 然后这个李咏还要在里面稍微调侃一下，总之就是笑料不断、然后每一个环节好像都要用语言的这种魅力然后去打动别人。 那也是这个综艺做的有一定的国民度，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像那个电台或者电视台节目打 call、出去说你好我是谁谁谁，我是什么节目的什么什么主持人，你谁呀、 啊、 这个就很尴尬、 啊、不是你谁呀、啊、不是 你谁、啊、 谁 挂了， 对，就是你来留言说那啥什么 不记得了， 对，然后到最后以后很尴尬、啊、 对， 这种节目还是应该录播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袁娅维消失的爱人，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现在已经消失了的曾经特别喜欢的综艺。 淡淡的留白，有风筝掉下来，我也不懂为什么突然就这么哭了起来，你还在 自于阿伟的一首消失的爱人、 嗯、 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回忆当中来寻找已经消失甚至有一些记忆已经不太清晰已经有一些开始模糊的曾经喜欢过的那些综艺哈。 嗯 嗯，这个继续来看到一对鱼提到的说城市之间， 城市之间， 城市之间，我记得当时我真的还挺喜欢看的。然后他会在不同的城市，然后设置一些相应的闯关环节跟游戏，大家之间还会有一个联动。比如说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然后在莫斯科那边的城市，还有另外一个团队，然后去到当地很有风情的一些标志性的建筑前，然后设置一些闯关游戏，还是蛮有趣的。就是 大型的一个综艺， 对，就挺厉害的。然后经常你看到就是。什么冰天雪地的，因为在另外一个城市可能跟这个你所处的环境之间 气候都不太一样， 风貌气候都会差很多，然后那边就穿着大衣然后哈着这个白气，然后在那儿给你一起来互动，会非常的有趣。除了说一些闯关你觉得很新鲜之外，我觉得它加入了一些异域风情的元素，不同国家的一些文化它的设定，然后不同国家的这些人跟面庞，然后再有就是他们在闯关的时候你感受到的一些这个思路会不太一样， 对， 更重要的是你还能看到，因为那会儿哪有那么容易就去国外旅游了之类的，哎，这切实的带你看一看几乎时间线是重叠的当下的不同的城市和国家是什么样的风貌，很有趣的。 你别说这个节目我还真的没有看过， 对， 很想看、但是我们觉得大家提的最多的我觉得很出卖，妥妥的出卖年龄那个节目叫做正大综艺、有的综艺节目是这样子，我可能因为我看的时候也太小了，我确实不是很有记性的时候在看这个综艺节目，那时候小时候我可能不记得那个节目在说什么了，但是我们都会记得它的主题曲， 对， 翁倩玉唱的爱的奉献，爱是 love， 爱是阿嬷那个。 对。 然后我还记得他的那个装扮，我都觉得太仙了。你记不记得穿的那个像羽毛一样的、像扇子一样的那个袖口、哇，当时觉得好美啊。 没错，然后这个前面是长口的、就有一点，对，然后就特别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海贼王之类的漫画里边的那个动画角色， 对 对，然后就非常的，我印象深刻是在于我好像小时候参与过一次录制，当然是作为观众，对，然后第一次坐到现场，然后你才知道 那时候你还是孩子吧， 太小了， 对、 所以印象很这个不明晰了， 又模糊一点，对 对，就只不过让人觉得很深刻的就是大家先在这个电视台门口先集合，集合完了以后呢，就跟挥着小旗儿似的，然后一帮人就去了进去了，然后坐好位置。哦，那会儿才知道说哦，原来演播厅是这个样子的。演播厅如果大家还没有去过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小空场， 对， 比如说咱们的报告厅，这种感觉是差不多的， 是， 只不过后面是一个阶梯，给观众反打的时候也能够看到。 对， 前面的舞台呢，其实好像随时都是可以换的，还是蛮灵活的。然后在 其实光线不是那么大的， 不是那么大的， 对。 然后在头顶会是一排这个射灯，然后现场的灯光全靠它来调节。 最重要有个摇臂机， 没错。然后再看到观众席前面就是几个摄影机位固定的几位老师，最重要的一次认知就是哦，现场座位上都会给你一个小小的这种参与投票器，那会儿好像有这样的环节，然后小朋友就会忍不住把弄，管不管用啊？到底？你家里遥控器？ 没有，我摁，我先摁着， 手特欠啊，特喜欢玩这个。另外，录制环节中。第一次知道，我那会儿第一次知道，就是有人会告诉你说要鼓掌， 对， 欢呼， 对， 剩下这些都是提前录制好的， 没错。 我们看到所有环节开始，所有的主持人，所有这些之前，都是说好，有一人。一定手里是拿着台本卷成纸筒，你知道吗？ 没错， 站过来之后， 那个现场导演哈， 对，我们先试一试，啊，这大家一起鼓掌，哎，再热烈一些，这边的观众好。 神还原，你 好棒！而且就是你发现说他在现场调动气氛的这些导演，他会比主持人更会煽动， 行活嘛， 很厉害，太棒了啊！所以这现在以后再碰上导演的时候，你第一次你问他做过综艺吗？现场给我们来一段氛围组哈，还是蛮有趣的。 对 对，好，这边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一会儿再期待各位的这些留言，好不好？ 小故事哈， 对，就万一你也去过现场呢， 对啊， 或者你看过在哪儿拍摄呢，或者你知道哪一些台前幕后的故事，给你留下过哪一些回忆，都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哈。期待各位的留言，最美的期待来自于周笔畅。 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 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 周笔畅的一首《最美的期待》。 嗯， 国内这些曾经都有过很经典的综艺节目，然后那会儿来说，我们可能网络还没有那么的盛行，然后电视是我们唯一的能够闪亮出来不一样色彩的这样的一个观看端了， 就吃完晚饭唯一的娱乐方式， 真的就靠看综艺节目了。看电视剧好多家长里短的，就小时候吧，真不懂。 对 你就聊，你就看笑料或者看这人这么坏这么好之类的。 嗯， 孩子可能还无法透彻的理解，但是真正可以做到全家欢的，就是看到这一些综艺节目， 是 你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环节会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哈。来，我们这个继续期待各位的留言，稍后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看一看，回忆一下曾经喜欢的那些综艺，有哪些已经看不到了哈。来，华晨宇《烟火里的尘埃》。 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自在，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容不下我白

飞过那么凉爽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爱你的心，我要唱给你听陶醉在你给的甜蜜，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回忆一下，回顾一下。 嗯， 我要聊一个不一样的。 嗯， 这档节目我不确定了，因为我看电视可能是看的少了。但是小时候家里边每天回家到点儿，它不算是综艺，但是也是一档就是蛮有趣的节目，叫《十全十美》。这个、 我没见过， 在北京台 啊，那我确实没见过。 对 对 对， 嗯、 然后这个而且还不是卫视，我记得生活频道吧之类的。然后那样的一档节目，因为有朋友提到。 是跟吃有关吗？ 回家都是拌着饭的，对，然后他会教你做饭、嗯、然后也会有一些探店，然后就有很多的主持人，对，然后什么说梦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记得最初我的印象全都是火旺，对，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 嗯、 现在是一家人哈、嗯、然后这个火旺老师我记得有一次考试，然后他就在边上，然后就好想冲过去跟他说，我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他好好傻啊，同事之间说这种话，然后最后就没有。但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个北京这边生活的话，放了学回家要准备写作业， 嗯， 听着妈妈那边炒菜的声音，呲嚓，然后闻着这个饭香，对，还没吃上，最饿的时候，你打开电视里边都会有这样的一档节目来陪着你，提前先酝酿一下自己的胃口， 嗯， 还是蛮不错的。甚至这个妈妈也会仔细的看在里面的一些菜式，你也会记住了以后说妈，我想吃这个。总之就是一种家人亲情之间的感觉，是一种维系， 对， 特别的美好、啊。 跟美食相关的节目，其实现在电视台也在做，包括曹端端，那个同班同学端端也在做一个美食节目，包括还有什么美食地图啊，这样探店的这样的节目， 对， 都在饭点儿，就安排在那个点儿。 哎呦，真的还挺不一样的，就是好像人打开了一种通感， 是。 然后这当时就认真看里边，还有一个主持人名字先不说了、 嗯， 然后是一个男生，然后在里面也是这个跟大厨边上，哟、 嗯， 这怎么做呀？这是不应该这样啊？ 还得大舌头， 对。没有打舌头，是我大舌头。长大了以后，就真的这个入了这一行，然后见到他以后，然后发现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美食主持人，人家是正经的华语音乐 DJ。这事儿一直让我特费解。 那为什么把他拽过去？ 对，不知道， 临时就成。 但是很棒，很棒哈，就证明说主持人很多时候真的是全能哈，哪行人都能吃啊。 那倒也是， 哎，很棒。 但有些主持人，你知道，尤其是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他可能吃来吃去，他那个形容词比较匮乏，他只会说哇好吃，入口即化。 对， 然后哇好吃这个入口即化。 对，我们这边都是拿，然后我们这边就全都是拿什么华语音乐 DJ 都是应该拿音乐来的，是不是？哦，这个吃出来有一种 让我想到了 不一样的悠远， 毛不易的歌， 对，吃着流泪。好，这个。稍微走偏了一点哈、 哎， 然后这个是跟吃跟味觉相关的，当然我们这个一会儿还会聊到，看到各位贡献的很多蛮有趣的、 嗯， 甚至有一些很古早的名字， 对， 我们都跟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也欢迎大家还想到什么，或者在看到别人提到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你有着哪些记忆的点啊，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听到了一首歌，来自李霄云，叫做《习惯》，曾经看这些综艺，也许都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啊。 我背了分开的冷淡，也攒了声音的无奈，这样转得慢，学着放得开，快结成伤疤的未来，请在脸上一股颓废的神态，我演了上百种释怀，还念了无数段对白，爱爱爱，没有哭出来，血不流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怎么体无视人非正也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无者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阵边，戒也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 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绝不留下来，没人看出来的悲哀，藏在指缝，梦魇想都不明白，怎么听物是人非，整夜搞笑却挤不出笑容，可恶这怎么你还能刺痛我的眼泪，累积渗出一整边，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戒也戒不掉的习惯，像毒瘾满开，在黑白灰的世界只好依赖光线，戒也戒不掉的习惯，灌满都是你留的依赖，安静了我的爱，养成这种习惯， 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傻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遗忘变习惯，孤独变习惯，没有了爱我也会失眠成习惯，安静成习惯，傻笑成习惯，一个人也成习惯，想念变习惯， 我们不希望没有爱的生活，孤独这些变成一个习惯，我们还是希望生活当中充满爱，充满一些陪伴，充满一些美好的回忆哈。好比说这边综艺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特别美好的一些印象跟回忆，当然了这个所有的综艺离不开音乐，大家刚才也提到了就吃饭的一个节目的主题曲是吧，它就是指个秧歌儿地，哦呦这个当时印象太深刻了，就北京味儿特别浓哈。哎，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大家其他提到的一些留言， 我看到一个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爱看东方卫视的我老家的那个节目、啊、 来 看到微蓝说的今夜百乐门呢， 哎呦太欢乐了， 金星主持的，而且里面还出来一个金靖，现在非常非常的火啊， 哎呦打破我们的认知跟印象， 头发一扎什么什么有我没他，我们上海女人什么时候输过， 对 很有气场， 哎呦那个小眼一眯瞬间就能转换一个角色、哎、 嗯， 你们这里再来 你们不要说俊彦、 那个啊、 嗯，他最近在上升期不要炒作我们的关系， 没错 好像人家跟他真有什么样，吓得那个男嘉宾往后躲、啊、 是的、自己身上自带的这些气质我觉得就是敢于突破，而很 有喜感， 我们见过很多人他愿意在、说话方面，然后包括在演技方面他想做得很夸张、这种夸张有些时候甚至让人觉得说不可思议、叫什么行惊人之举或者出惊人之语，就这种方式能让自己博得一些观众跟基础、会让人觉得有一点 low， 但是他不一样，他极其夸张的这些演技每一点都长在别人的心里，我觉得，然后这个从来你不会因为他的相貌，从来不会因为他比较有这个个性的一些表演会觉得这个人水平不到位， 没错， 你反而觉得说哎，蛮有品质，蛮有气质的， 嗯，跟别人不一样， 而且他身上确实我觉得带着上海的那一种劲儿，那一种气质，对，有点小、小小的甚至小倔倔的感觉， 而且还有点小傲娇、 就是这种感觉让人特招人喜欢哈。好，这边还有朋友提到 的，我看到有听友说美食地图是徐宇飞了、不是什么端端了，端端可能在做别的哈，对不起徐宇飞，对不起飞飞啊 啊，美食地图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 是一档 不太深， 我 也是到处吃，是不是 好像是 应该是 探 店，应该是啊，对，然后这个还有朋友提到一个小神龙俱乐部 啊， 小朋友看的节目，这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不是说什么合家欢啊、或者给大人看的，小朋友看的小神龙俱乐部，这动画片不算是综艺了，但你说吧也有点那个意思，因为它毕竟在电视上面某一个时间段由主持人来进行串场，中间会有不同的环节跟板块，我们也见证过无数的主持人，从胡可对不对，然后后来还有迟帅，还有谁来着我忘了，然后都是、 迟帅后来都去演戏了哈， 对、没错，然后这个哎胡可真的是现在 带货了， 都变成对 对，然后这个当时都是小朋友回家以后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 嗯， 还没有就是纸个样儿低的那一个节目的时候， 嗯， 也是同样听着吧炒菜哗哗，然后那边你看着动画片的一个过程。在之前还有小熊猫俱乐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哎，那个主持的 小熊猫俱乐部， 对对对，那个主持人姐姐叫什么来着，也是特别的漂亮，对，印象深刻。好，这是给小朋友看的一个动画片的另外一个也提到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会儿说吧， 好 吧，好， 还要卖关子， 吱呀吱悠悠的转的那一些，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 哦， 哈，来吧，小时候还能看着动画片的日子，现在已经变成无忧无虑随时想看，但是跟我们的年纪跟心态已经完全不相符的日子了，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嗯，哈，那时候的我想想也是蛮快乐的，哪怕偷摸只看半集动画片心里都觉得窃喜哈。 口香糖嚼得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有看不到蜘蛛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会读到珍珠我不清楚。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 那时候的我听着小鸟叫声，那会儿嘴里还要唱着小鸟说早早早， 嗯， 现在好像早上在起床去上学的时候这样的声音会越来越少哈。 我们就算这么早去上班，可能我心里压力很大很焦虑，都听不到鸟声哈。 对，那还有时间还看着阳光还跟小鸟还聊天啊。来这边这个我们继续看到刚才提到吱呀吱悠悠的转的一定就是大风车了。 大风车， 对， 大风车 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一地风景真好 看。哎，你还能比我多唱两句， 哎，天好看， 哦， 哎， 比我多唱四句， 是的，哎呦，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吧， 嗯， 然后当时在看 这个节目的时候，在里面那些熟悉的面庞，肯定早都已经老去了，对。然后这个我们在后来看到，其实这样的节目，我不知道后来是重启了还是怎样，曾经也是或多或少在电视上在瞄见过，同样也会请到，比如说鞠萍姐姐， 嗯， 现在你叫鞠也是姐姐吧，对。然后请到这个节目里面，依旧会跟小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讲一下故事之类的，就那种亲切感依然有在哈。 就你看到她，你还是忍不住叫姐姐，无论她脸上长了几根皱纹， 没错， 就跟我们北京电台的很多的做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小雨姐姐， 嗯， 都退休了， 哎， 每次看到她，哎，小雨姐姐， 哎呦。真的是 小群姐姐， 对， 是不是都这么喊的？ 没错， 嗯， 在心里永远是姐姐， 永远姐姐。 特别吃亏的吧，就是广播里边有一个叫小喇叭的节目， 嗯， 然后我认认真真就是在人家门口就见过这一位， 嗯， 并不老的， 嗯， 什么博士。 哦， 博士爷爷 啊，博士爷爷， 对，我以为博士爷爷是真的一个爷爷，后来发现 应该是白头发老爷爷， 人家并不是。 哦， 对，然后就你就会觉得好像如果见面以后叫人爷爷 也不合适， 特别的 突然 不礼貌， 不知道叫啥了是吧？ 你看叫姐姐永远都会让人听了以后就特别的年轻，对不对？ 嗯， 然后你这边每次见面以后叫人哟博士爷爷，不是年轻一哥们儿。怪怪的， 不那么回事啊。 对，你也觉得挺吃亏。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晚风吹过金色沙海边的海，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看见，这里无人烟无人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 这边刚才我看到有听友在支持说，对，王维说的对，偷摸只看半集动画片也是开心的， 真的。 那还有轩轩忍不住跳出来说啊，那个是熊猫俱乐部，不是小熊猫俱乐部。 哎，我怎么记得是叫小熊猫俱乐部呢？ 那是小神龙。 Okay, 好好，熊猫俱乐部里边那个姐姐，你们一定要告诉我， 对， 我一会儿要去搜一搜。 轩轩可以来跟我们再讲讲那小姐叫什么？ 当时心中太喜欢的一位姐姐了，对。然后这个刚才也是，那有朋友纠正了一下，这个说再见到博士爷爷的时候，你可以叫博士同志，我叫人直接本名好不好？对不对？你不要 哥， 只要不把人一声叫上日落大道就可以哈。对，然后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谭维维《与你》，我们跟各位来一起继续回顾一下曾经在我们印象当中那一些印象深刻的喜欢的综艺，现在可能有一些已经看不到了哈。来听到这样的音乐。 空气中弥漫着眷恋，年华匆匆一瞥，微风在穿越时间，带我回到昨天，听懵懂少年的誓言，世界因你变天，多想我们一起好多好多年，沧海桑田也轰轰烈烈对抗着世界，从前许下的永远永远在未来盘旋啊，世界万千不及你的一切，牵你的手走漫长就可以遇见，我想贪心一点，每一天都能看见你温柔的笑脸，听懵懂少年的誓言，世界因你变天，多想我们一起好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011年，我踏上宝岛台湾，成为了一名交换学生。 2011年，我在武汉，推荐音乐就是我的快乐。 2011年， 嘿嘿，不好意思，我还是个孩子呢。 2011年，我最爱听的歌是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我排了2个小时队，终于拿到了燕姿的亲笔签名新专辑《是时候》。这张专辑中，我最喜欢这首歌，每每听到都觉得很治愈。 2011年，我最爱听爵士乐，无论在摩天大楼还是街角琴房，戴着耳机，看着陌生人从眼前走过。他们的故事总会交织在我的生活。 2021年，

揭开谜底。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希望你同样在意，当爱偷偷靠近。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许下的那些心愿，等你揭开谜底。今天也想见到你，谁也无法代替。希望你同样在意，当爱偷偷靠近。 见到你，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刚刚聊完，第二个小时开启，我们依旧希望能够看到各位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曾经喜欢那些综艺，然后有哪些甚至可能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哈。 嗯，那我这边我要提一个，我觉得其实刚才也已经有人提到了红尘千雪提过，我大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到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下种子。我们有什么内部网吗？然后下载，很喜欢看当时台湾的两个综艺节目，一个是《康熙来了》，还有一个是《国光帮帮忙》。 是，对，没错，这个也是曾经在我认真在电视台上看过的。 嗯， 当时这个在不是大学了。中学那会儿，大学的那个租的房子， 我上大学，你上中学哈？ 不，就是那会儿在旁边的隔壁的大学里边租的房子，因为那会儿上学近嘛，上高三的时候，然后那些电视台它可能有一些信号的接入，然后就会看到，哎，蛮有趣的，对，是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哈。 对。 然后呢，还有朋友这边提到了一些名字，有一些版权一看就是引进的，还有说当年的超级变变变，然后是从。这个日本那边应该是引进过来的一个很火的节目， 嗯， 超级变变变是不是某一个综艺下设的一个栏目？还是 变变变？ 我记得好像每一次，比如说啊， 嗯， 都是一档综艺，那个叫什么来着？类似于《欢乐总动员》似的， 嗯， 然后再之后后边有一个环节是变变变。 我知道， 记不清了。 变变变，日本就有那样一个综艺， 是是是。 然后那边好像大张伟啊，包括刚才提到的金靖啊，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我们查一下， 嗯，查一下。嗯，哎呦，好厉害的！就当时就是。 嗯， 其实不光是说你作为一个这个模仿，你后来发现说它要用到很多不同的道具， 对， 然后去进行一个整个的这个叫装扮。 嗯， 还有让人觉得当时小时候第一次看眼前一亮的，没有特效，没有这个绿幕的情况下，怎么能让人做出特效的效果？那就是您穿一身白衣服， 嗯， 后边幕布全黑色的， 对， 把您抱起来那人穿一身黑，然后就能够好像接近于消失似的，然后对你进行一个操作啊，把你抱起来，哎，你就变成空中飞了，这个那个的。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节目里边去遇到，有一些简陋，但是让人觉得真的脑洞大开，蛮好笑的哈，也挺棒的吧。然后各位，我不知道在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回忆哈。好，这边我们继续这个期待各位的留言，听到了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梓童，叫做《不需要男朋友》。 说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一个人遛狗心一个人散一人份的早餐要加个鸡蛋自己发朋友圈自己点赞我独自带感冒要旅行这并不算太糟糕抱着爆米花电影院后排替情人们在叨叨漫步大街和小巷无论陆地或岛上一个人看着美好的听着美妙的只不过没人分享苏丹 girl 难道还不能活幸福了他们说苦 damn girl 自己活也是够辛苦的亲戚在问朋友在问爸妈在问为什么还在单身甩个尴尬的微笑给你回家丢枕头泄愤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买辆宝马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 I don't need a boyfriend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别耽误 太烦，讨厌被人怠慢，男人喜欢快餐，因为被我拆穿，找个好男人真的太难。虽然很坚强，但也会害怕，在半夜回家时遇上的流氓，有时会幻想心仪的对象，犹如 Superman 出现，我什么做到的 Lois Lane。只知道拯救世界的梦想，像一个疯狂的 fan， 喜欢的内裤外穿，幼稚的霸气，但是它总是消失，让我担心，经常会失去联系，我不知该后悔还是操心，有一个男友也很伤脑筋，还是算了吧，做一只单身狗，享受着惬意，晒着温柔的阳光，带走在家门口。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白马王子，买了宝马自己驾驭，就不理不理不理不理他们。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喜欢自由没人管我，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爱我自己怎么说。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不需要男朋友，喜欢自由没人管我。 I don't need a boyfriend， 每当我需要独自承受的时候。 不需要男朋友。我们刚才看到一个蛮有共鸣啊，甚至还有点没太想到的一档相亲节目，那档还在不在啊？ 那个、 就是、 浙江卫视那个什么？ 非诚 哎，非诚勿扰， 江苏 啊，浙江，江苏、 哎、无所谓啊， 江苏 对， 非诚勿扰 对。然后那个当时那也是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档节目，当时大学刚毕业，然后跟很多朋友就外边没事儿的时候会扎在电视跟前跟那儿看，撑过了我们这个远离家乡的某半年的时间。 嗯， 怎么就那么的喜欢啊，蛮热闹的。其实我觉得看那个节目更多人都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而且那个节目确实噱头十足，把女嘉宾都炒成明星那种感觉。 对，然后这个里面的所有的音乐也是来来回回变了好多次了，就这是其中一段。然后之前还有什么 Can you feel it 什么之类的，然后再之后还有这个 Madonna 的一首歌曲。当然了，这个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首歌作为主题曲的时间段哈。 嗯， 来自 Avril Lavigne 艾维尔，我们来听一听吧，算是回顾一下艾维尔之前的作品，叫做 Girlfriend。 You're so fine, I want you mine, you're so delicious. I think about you all the time, you're so addictive. Don't you know what I can do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Now Lavigne 的一首 Girlfriend、嗯、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不太适合作为一个相亲节目的主题曲，里面歌词讲的包括看 MV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都是喜欢上了一个男生，但人家可能已经有女友了、嗯、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说我觉得他不太行，我觉得咱俩更合适啊、嗯、但有些时候主动追求爱情，对，然后突破某一些壁垒，这也是在寻求感情过程当中一个必备的我觉得态度吧。 嗯， 嗯，而且这个 不能太被动、啊、 而且这个综艺节目里面也常常会发生说两个男孩抢一个女孩、 嗯 嗯、 是 女孩你到最后你选择谁， 没错、 嗯、 啊，两个女孩让男孩一个人去选，这种其实也挺多的、 嗯、 对，然后看到他们做出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把自己带入到那样一个场景，提前做一个叫预判或者判断。 对， 对、 啊、挺有趣的。 对，然后同时也会看到大家就特别不一样的一些感情观啊，这种那些观点什么的，就大家底下也会有一些小的讨论跟争论， 是 也挺有趣的。但永远把它放到一个节目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嗯、就是在台上啊或者怎么样，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并不一定是自己最真实的一些想法。 是的。 然后这个、 嗯、 你说这个相亲能有多成功不一定。 嗯， 嗯，他们也知道是过来演个热闹哈。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提到的哪些其他的节目。 我看到这边有河北卫视，这个可能我真的没看过，河北卫视超级宝贝，但是方琼这个主持人我认识、对 对对， 而且这种优秀的主持人也从因为表现太好了，从地方台最后去央视主持节目，从而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再回到地方台。 哎，对， 现在在某一个 APP 上面好像是流量最大的一个主持人， 对， 也开始带货哈、 嗯、 但是也是因为很多的节目积累起来的那个粉丝，大家对他的喜爱和信任。 是 方琼、嗯、 没错，这超级宝贝你别说我 你看过， 提我好像看过， 说四到六岁的宝宝最后还有一些才艺，最后要评奖，评什么超级宝贝、可爱宝贝、勇敢宝贝。 没错，这个当时爸妈可爱看了、 哎、 对，我一定跟着看过好几集呢、 啊、 因为你提方琼，然后永远都是因为过来都是小朋友嘛，永远都会就特别亲切的蹲在那儿，然后这个跟小朋友一起交流，小朋友一个 哦，你这么说好像我也看过， 可能个了 啊、 哦、 是 嗯对，然后 都蹲下来采访我记得 是，然后那一个画面就会让人印象深刻哈。 对， 除了这个之外呢，提到跟小朋友相关的爸爸去哪儿 啊、哦、爸爸去哪儿 第一季还不错、 嗯、 然后之后可能就越来越就一般般了吧， 而且第一季的主题曲印象也很深刻。 对， 嗯， 第一曲主题曲什么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去哪里呀？是那个， 就是那个林志颖啊，什么 Kimi 一块唱的。 哎，那个倒真的是特别的洗脑啊！ 嗯、 每一次这个我看到我们家小狗的时候，然后都会 嗨， 准备要出门上班了，看他那可怜的眼神， 想到那个， 我脑海里边反而会回荡起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因为我记得当时有很多的，因为这个综艺很火嘛，这个歌也很火，很多的快要当爸爸的人就会在车里面循环听这个。歌 是的， 提前感受一下他爸爸的心情， 没错哈、 嗯， 哎，蛮有趣的。来这边，我们这个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今天你们我叫夏花发现了，今天所有的这些歌里面，大概都暗藏着 怎样的逻辑？ 一些节目，然后你们其他人还没有发现吗？这一位吧，这位也算是综艺咖了，集结 老熟人 Jeffrey G， 嗯。一会儿讲讲。 烧 了进来，车灯亮了起来，等待一个花花世界。领口滴了下来，呼吸快了起来，徘徊惊动你的边界。还是那一首黑人的说唱，他们边叫也边跳，眼神少的人忘记了心跳，嘴角带着微笑。 哗啦哗啦下雨了， 天色已经快亮了。 哗啦哗啦下雨了， 很想下班的一朵。 哗啦哗啦下雨了， 那个女孩不见的影踪。还是那一首黑人 也偏跳，眼神少的人忘记了心跳，嘴角不带着微笑。 会跳，然后我们这个经常在办公室里面，原来也会听到他动人的歌声。 哦，他会自己清唱啊？ 哎，没事就会自己唱。然后当时去到那个哪儿 KTV 的时候，也是、哇，绝对实力唱将。然后从华语到欧美，驾驭起来一点难度都没有的那一种、对，然后其实自己也特别有音乐梦想，当然也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对，然后你想就是能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做广播节目、然后跟一帮小年轻人在一起疯疯闹闹，其实心态也特别的年轻，很棒哈，对，然后这边我们一会儿继续期待各位的留言，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歌手，哪些这些，我半天了，你们能不能聊一聊超级的快乐的那几个？ 你是在等这节目是吧？ 我今天都甩了多少个一个半小时？ 来，在我们听见 FM 聊天室哈。 对，如果说当时也看过这些海选的节目的话， 有没有给大家投过票？ 哎， 喜欢的人， 自己曾经特别喜欢的人，一起来聊一聊，好吧？绝对当年的经典之一，张含韵，《酸酸甜甜就是我》。 代表我没有想法，我喜欢

早就被需求无情拆除，不服最火热的流行歌也已经随岁月改名叫复古。记住亲爱的，看看那些物是人非，别忘记我们萌芽是多么珍贵。现实最难受，不懂声色，可见会把最初的信念不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夜空有好多闪烁星星，爱是纯白的原因，我是我，你也只是你。我不知会遇见你那年1987，感动回来的轻而易举，浪漫也还很便宜，情是情绪也只是去。 不知道会遇见他，就变成了1988，什么之类的哈。 我还一度怀疑说，是不是1987是李宇春出生的年份？我不是会遇见你唱给自己，好像也不是， 也不是。对，然后你想想，1987年出生的人那会儿，应该是正看着这个节目，然后在背后被各种劝说投票呢。 我这边看到有小仙女说了哈，我当时在西单图书大厦被拦下来过啊，帮忙投票，我记得可以投3遍，发短信，然后送我10块钱的充值卡。 遇见过。听说过， 我也听说过， 绝对有这种事儿。 嗯， 就算这个你不是被别人拦下来的，身边的朋友也会，同学也会拦下你。 最早好像有什么小灵通是吧？ 啊， 最早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那会儿投票是那么的疯狂，就第一次见到说屏幕前跟屏幕后之间，因为这种节目建立起来如此强的一种互动的关系跟联系。 是， 对，好像大家的每一票、每一次按键跟操作。没几块钱真的能够去影响跟左右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改变一个歌手的命运，然后就是我养成的，你看多有那个成就感。 对，当然你以为的是你以为的哈。来，这边还有朋友也提到说这个关于自己被投票这个拦下来投票的 Percy Patty， 也说是2005年的时候，然后当时也是超级女生在西单被拦下来来进行一个投票哈。当时有很多人的这种热情，甚至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当有这么几届冠军诞生之后，然后粉丝第一次出现了这种 群情激昂的感受的时候，大家我觉得好像才第一次对粉丝群体有了一种认知， 原来他们 然后有了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外号跟名号，对不对？ 对，比如说李宇春的那个粉丝叫玉米， 对，就这 些叫什么盒饭 啊，这些好像都是从这个超级女生开启的。 对， 当然了，这个张含韵刚才酸酸甜甜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第一届的时候，还是04年，真的05年的时候是一个顶峰， 真的火起来是那一届， 确实是。而好多里面的名字，我们现在包括看一些其他的这种歌手海选的节目，能够一直火下来几年有稳定的好的作品输出的其实并不多。但是呢，我们在这边看到比如说超级女生的时候，确实每一次都要提到名字前十强才能把一些我们熟悉在耳边回荡起来的声音数全。你比如之前我们已经放过周笔畅了，然后05年的时候第一名李宇春，第二名周笔畅，第三名张靓颖，第四名何洁，第五名纪敏佳，第六名黄雅莉，就依旧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提到这些名字能够想起的歌曲，或者是新或者是过去的一些音乐哈。既然周笔畅已经走过了以后，那我们就请出这一位好嗓门吧。对，不知道会遇见你那年1987啊，终于在2021年也算是等到了你哈。来自于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过了某个路口，你就会感到，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 来的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终于等到你，差点要错过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 你看，其实王卫今天攒了这么多怪女的歌， 全是， 怪不得 之前已经走了很多了。 他就掰姐就说了，他急了。如果我们在看那个综艺节目或者看连续剧哈，就说急了，急了，他急了。 然后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别的朋友的留言哈，然后看看还有哪些这个我们曾经想到过的名字。 这边我看到有听友提到说，好像没有人提到过李静戴军主持的《超级访问》。 哦，厉害了。 嗯， 对他们俩，我其实没想到能搭到一起去。本来 对 一个主持人跟一个歌手在一起能有什么样的火花？对，然后后来发现这俩人还挺一唱一和，还挺合适的。 是、 啊，而且在他们那一个节目，就是很多问题很敢问，就不是那种淡如水的。OK， 就大家你感觉一切都是循规蹈矩的，再去按照一条路线走步。在他们那儿的时候是没有太多的门框的，你能听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很多人有这个比较真切的表达，现场还能给你演上这么一段，就那个就会让人觉得很放松。 对， 我觉得开启一个全新的状态， 而且他们会有一个。就仪式感，就每次访问结束，他们说啊，本期超级访问成功，他们会击掌。 对 对， 没有错哈。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过那个另外一个，咱俩刚才也提到，一直没舍得说，我是觉得王小丫的那个 哦，对 对吧？ 没舍得说，就那个开心词典，当时真的很有特点。 对， 哎，一个小圆桌，你坐这头，我坐这头，旁边有观众，我们可以请教现场的观众，我们也可以打电话。场外的寻求帮助， 对，到现在就是可能很多节目，你要真做起互动来的时候，还有什么寻求场外观众啊， 对对 对， 对， 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环节，你好比说在那个早秀的游乐场的时候， 嗯、 对吧？放一首歌不知道，这个时候就要寻求场外观众，寻求完了以后还得给人发个9.9的红包，就我觉得这都是从那样的一档节目可能开启的这个状态一直保留在现在。 对， 我们其实已经很幸福了，身边的综艺不断的这个像车轮一样推着前进，在更迭。 是， 现在你去看。看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然后他们像类似于开心词典这样的节目还在继续，一桌这边一主持人，那边一个人，后边一大屏幕，做特别特别差的特效，然后四个选项，然后让你去选，不行求助个场外观众，永远都是那一套，就证明说它足够经典哈。 对，而且它里面的那些题目出的就是挺益智的， 嗯， 然后很多东西你觉得可能是 common sense， 对， 但是你可能一下你也觉得好像我都答不出来，好像都像，好像有都不像， 对， 就会拽着你一直往下看。 好有趣的，对，然后就曾经一些益智类的这些节目综艺还真的挺多的，我们一会儿回来以后再说一些好吧。刚才有朋友提到了，你们终于想到了一些名字，哎呦，今天 我们看到了 永恒的魅力是不是会早一点开始？ 因为好像有嘉宾 哦，对，好，这个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哈。这边听到的苏妙玲，谁刚才提到来着？ 嗯， 对对， 刚才有听友说苏妙玲也是参加跨女的女歌手啊， 没错哈，新路 ，Let's hear。 时间仿佛写满了速度，只有晴阳光和我共度下午，没有谁的问题要应付，只把自己的心情照顾，不在乎世界多么的仓促，停下我的脚步，真正的找到心中那条路，方向才会清楚。我多么想变成窗外的云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蓝图，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享受微风的吹拂，都完美这样一个自由的孤独，微笑再不用来充当掩护，快乐是从内心的领悟，不需要跟从忙碌的追逐，停下我的脚步，真正的找到心中那条路，未来再不盲目。 我的梦想变成窗外的云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蓝图，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的国度。我的梦想变成窗外的云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乐土，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的国度。我的梦想变成窗外的云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乐土，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的光头。 苏妙玲的一首《心路》，刚才前面我们俩还在说，就他属于长得一张类似于娃娃脸， 对，但声音沉沉的哈， 没错，这种反差感哈，这种反差萌的感觉。有人是不是走早了？听见 FM 聊天室，全都再见。 哎，怎么会？我们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 就是、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那个刚才是提到励志类的节目，另外一个、小时候都特别爱看那个叫什么《状元榜》 ，SK 状元榜， 对， 春妮主持的哈， 然后这个在里面。你能看到很多各个高学校的非常好的高中的那些学生，在场上， 学识都特渊博， 特厉害， 知道比我多多了。 你发现那会儿心态特别好， 是。 你看着他们上边就这个也会那个也懂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压力， 而且他们倍儿谦虚，就觉得你应该知道啊。 就是不像现在什么大脑来了以后考些有用的没用的， 对， 然后来了以后都觉得说我可是名校毕业的。 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春妮非常善于夸孩子嘛，就 good job。 对， 是 good job， 还是狗 印象很深。 好吧，这个曾经其实都有过很多很美好的回忆哈，都已成为过去了。我们继续要带着全新的向往，向着2022年远走高飞哈。 好， 对，这个金准其实也是，这个好声音走出来的一位歌手、啊。 我当时翻唱刘若英的，那个，为爱痴狂，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艳。 今天这一档，我相信也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真人秀的综艺的海选的节目，还在继续，还在延续吧。 对， 但留下的经典的声音也很多，这算是其中一个。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这一次是真的要跟各位先 say 个拜拜了，好不好？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我差点说成我是千纯，我反应了一下， 没有关系， 好， 我是王维， 都一样，明天再见啊， 拜 拜。 要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